对了 ，this watch。那么那只手表应该怎么说呢？那个用英文说是 that。在这里呢，我们又看到了 th 字母组合的发音。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舌尖呢一定要在上牙齿和下牙齿中间。试着来发一下 ，that， 非常非常好。那么我们可以说 that shirt，that clock。今天最后要学习的单词呢是 an 连起来的一个词，叫 an 或者是 n， 也是一个的意思。比如 an orange。好了，现在咱们和 Scott 一起再读一遍这些词吧。 Shirt, dress, shoe, glove, sweater, orange, pair, hand, watch, clock, that, an. English alphabet, the ABCs. 在上一讲中啊，我们学习了四个字母的大写形式，它们分别是 T, I, N, Y。 那么在本课中呢，我们将进一步学习字母的大小写方式，请大家把课本翻到第十页，我们一边读出这些字母，一边把这些字母写下来。准备好了吗？ D, D, E, E, F, F, G, G, H, H, I, I, J, J, K, K, L, L, M, N, N, O, O, P, P。 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课学习的字母的大小写形式。为了能够更好地掌握字母的读法和写法，朋友们也可以像我们在单词点击部分所做的那样，把单词拼读出来。比如拼读 orange 这个词的时候，就可以说 O-R-A-N-G-E, orange。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周围出现的或者是电视中出现的英文标识，并试着把它们读出来。比如 IDD 什么意思呢？是国际长途直播的意思， IDD。 另外像 BBC 是英国广播公司的意思。另外像 DDD 是国内长途直播的意思。还有 CHN 是 China， 也就是中国的缩写形式。 Pattern drills. 欢迎进入句型浏览。哎，这是什么呀？是地图吗？ Is this a map? 这是我们上次学过的。如果说是呢，就应该说 Yes, it is.

也许听众朋友们听到这里啊，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要问 Is it a girl?大家可以注意，西方人在谈到自己的宠物的时候呢，通常会把宠物作为自己家里的一名成员，那么他们也会说他是一个 girl 或者是他是一个 boy。 因此我们在问外国朋友你的猫是个小男孩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 Is it a girl? 或者是 Is it a boy? 好，现在呢我们再来听一遍对话，请大家试着跟我们一起说。 Look, is that a cat? No, it isn't. It's a dog. Is it a girl? No, it isn't. It's a boy.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教学广播有线调频 99.4 兆赫为您送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今天的学习内容您掌握得怎么样？让我来考考大家吧。 Now, you have a go. 请您把下面听到的内容写下来。准备好了吗？ Is this a shirt? Yes, it is. Is that a shirt?No, it isn't. It's a coat. Is this a shirt? Yes, it is. Is that a shirt? No, it isn't. It's a coat. Is this a sweater? Yes.It is. Is that a glove? No, it isn't. It's a sweater. Is this a sweater? Yes, it is. Is that a glove? No, it isn't. It's a sweater.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么在我们跟大家说再见之前呢，还是给大家留一点点作业，请朋友们利用今天和上次节目中学过的句型和单词编出两个小对话。应用的句型和单词呢，当然是越多越好。同时呢，也要注意情景的设计，尽量想您在真实情景中有可能做的一些事和可能发生的一些情况，这样编出来的对话呀才有意义。真是不愿意跟大家说再见，但是 Well, we have to say goodbye. See you next time. 再见。 Okay, it's goodbye from me, and I'll see you next time.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Anglais.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第二课的第二部分 Section B Please look at page 12. 请大家看12页。今天和我们一起进行讨论学习的是 Alan. Hi, Alan. Hi, Ginger. So glad you are here again with us. And it's wonderful to be here. Hello, listeners. Good. And 我们还像平常一样从这个跟课文相关的单词开始。我们今天的单词相对来说比较长一些，但是还是12个。 New words, new page. Shall we start with the first one, Alan? Important. 重要的 Important. Important. 这是一件重要的礼物 This is an important present. This is an important present. 交换 Exchange. Exchange 我们发现 change 改变前面加上 ex Exchange 就是交换第三个相信 Believe 动词 Believe 这个词呢容易记为什么呢因为、有名的歌手孙楠有一句歌词叫 I believe 就这个 believe我相信那下面一个 Santa Claus 圣诞老人 Santa Claus 一般都是两个词连在一起 Santa Claus 就是圣诞老人的专用的称呼叫 Santa Claus 想象出的 Imaginary 形容词想象出的Imaginary 为什么呢因为圣诞老人是人们想象出来的就像中国的龙也是人们想象出来的 These are the imaginary things These are the imaginary stories 都是我们想象中的故事而不是事实胡子 Beard 希望大家能立刻想到圣诞老人特殊的白茸茸的一片胡子那就叫 beard 当然黑色的棕色的灰色的只要长在那个部位的都叫 beard 穿着 wear What kind of clothes do you like to wear? 你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呢 leisure clothes 休闲服 wear 穿着以后我们还会学到带着有时候也用这个词一套衣服 suit 这里都是指什么呢圣诞老人穿着一套特制的服装 OK 下面雪橇 Sleigh 名词 Sleigh 没有别的用途就用那种平板在雪地上可以拉着拖着跑的那种雪橇 Sleigh 再往下向下沿袭下来的 Down Come down, please. 下来吧 ,come down. 如果你在楼上边 ,just come down. 你下来我跟你说句话 ,I have a word with you. Come down. 人,单个的人。 Person. You are a happy person, Alan, I found. Yes. Happy person. Alan, 我说 ,Alan, hi, 你是一个很快活的人。Alan, 当然很高兴了。Yes, I am.A happy person 这个 person 呢最常用为什么呢它不带性别你可以用在任何人 I'm not that kind of person 我不是那种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可以用 person 但它是单数的要变成复数呢要加 s 好再看烟囱 But Ginger I think that Santa Claus is a happier person than me Okay. Because he makes everybody happy. Okay, Santa Claus is a happier person than me. Alan 想了一下，忽然有感而发说，圣诞老人显然是比他还快活的一个人，因为 he makes everybody happy. 他让其他人都很高兴。好，那我们最后一个 Chimney. Chimney. 烟囱。 烟囱 chimney， 特别是什么呢？就是那种西式房子里边用砖砌起来的通向厨房那个烟囱。我们知道 chimney 在这里专门是讲圣诞老人，传说中呢都是从烟囱爬进房子里边，然后在壁炉上挂的那个长筒袜子里面放上给好孩子的礼物的 chimney， 后来就变成一个圣诞老人专用通道了。我们请 Alan 把这些单词带大家读一遍。 Important, exchange, believe, Santa Claus, imaginary, beard, wear, suit, sleigh.Down, person, chimney. Thank you, Alan. 在翻阅浩如烟海的英语读物时，我选择了张道真自学英语。聆听了五彩缤纷的广播节目后，我选择了张道真自学英语。我知道语言学习要用点滴来积累，于是自学英语让我有了收获的机会。或许我的伙伴也会成为你的朋友，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记住我在等你。 咨询电话6515-9223。 Let's look at Christmas Day， 我们课文就叫做 Christmas Day。 Text talk。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我们还是请艾伦读第一段。 December 25th is Christmas Day. Christmas is an important holiday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this day, most families get together for a big dinner. They exchange presents and visit friends. The Christmas tre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hristmas holiday. Most families buy a tree. The family decorate the tree together. 我们很好的知道了什么呢？ Christmas is an important holiday in the United States. 作者呢是美国人，我们这里讲的是美国的 Christmas.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它的地域特点。December 25th is Christmas Day. 25号，每年的25号，这个我们中国人已经很习惯了，因为现在 Christmas is also celebrated in China. Yes, especially in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Christmas isJust growing as a holiday, and I love Christmas in Beijing. I love Christmas in Beijing. 我和 Alan 谈到，我跟他专门说，我这几年中国的圣诞节也过得有模有样的。Alan 说，是，我特别是过去的几年中，我已经发现了，我 I love Christmas in Beijing, 喜欢在北京过圣诞节。Okay, and on this day, 在那一天呢 family get together for a big dinner.When it is big dinner for Christmas, Alan, what do you usually eat? It's turkey or? 我们说在这个圣诞节这天的个大餐 a big dinner, 全家聚集的大餐他们吃什么呢吃火鸡吗 Yeah, you know,、Thanksgiving is only about 3 or 4 weeks before Christmas, so、we eat turkey on Thanksgiving, and on Christmas, it's really,、there's no one food for Christmas.、some families like to have ham.And some may add turkey to that, but essentially most people eat ham or something of their choice with wine and other small nuts and walnuts、yeah. and things like that. Okay, but、Chestnuts. It's a formal dinner. Yes, it is a formal dinner and special. Okay. 我们说既然这样是不是吃火鸡